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今天我们看到厦门6月 7号 傍晚发生在厦门 BRT 公交车上的纵火案已经告破，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最新的伤亡情况是47人死亡，其中有33位遇难者的遗体已经完成了 DNA 的比对，确认了身份。那尤其让人揪心的就是在当天，因为正好是高考的日子，车上有8名正在赶往考场的考生，其中呢就有7人现在身份已经被确认了，还有一人呢这个目前还没有完成这个 DNA 的比对测试。可以说这是在最近连续不断的公共安全事件当中又一起，而且是死亡人数非常多的这么一起的这个案件。那跟其他几起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一个事件中，我们根据警方的说法，第一时间就已经被认定为是一个刑事案件，是被认定是故意纵火。那这一个故意纵火的纵火者，他叫陈水总。陈水总呢，在离世之前，或者说在他最后决定走上这条路之前，发布了大量的微博，或者说留下了很多的遗言，这也给这个案件提供了很多让人可以细细去看的地方，或者说去让人思索 的 地方啊。 那其实现在这个微博啊，草民陈水总现在呢是已经确认，确实是他本人所写的微博， 在腾讯微博上面， 没错。然后这个微博上呢，我们看到他会贴出一些比较长的长微博吧。他怎么写呢？他说：“草民陈水总现年60岁，初中文化，初小文化史，住在厦门什么地方？70年的时候呢，因为家庭生活来源被切断，随全家下乡了。后来历尽千辛万苦，83年回到城，一直呢就是没有安排好的住房啊，也没有好的工作啊。直到他应该是40多岁才勉强娶妻生女，家里的压力就感到更加大，生活是倍感拮据。96年又大厄运，什么呢？他赖以为生的这个小摊子被取缔了，因为没有执照。他就四处去求诉，靠这个亲友的借贷，然后呢又是在家门口支了一个非常小的玻璃柜，卖 麻糍。 后来又是本小立微，又勉强度日，但是呢就家里情况呢一直没有得到好转，就妻子和女儿一家人生存非常艰难。后来他就会想到说，我当年这个户口迁移过程当中呢，派出所把我的年龄给弄错了，就导致我办社保的过程也非常的不顺利。他说去找到公安改错，然后又到处被人踢皮球。他得出来一句话，意思呢就是这个官员开一句口，草民呢就得跑断腿，这样一个结论。他说请给我一条活路，于是大家就分析，最后呢是压断他生命最后一根稻草的，可能就是因为在跟各级官员打交道的过程当中，让他心生绝望，觉得无力再支撑下去。 我想问一问，就是这个事件，这个陈水总啊，他跑到最后哪条路之前啊，其实现在国内的一个所谓社会福利的制度是怎么样？这个陈水总为什么不能申请一些比方说生活相关的一些福利？是不是因为他的户口的申请有一些问题，所以才逼他做了这个事情呢？ 从陈水总自己微博的这个讲述啊，我们看到昨天晚上也有记者找到了陈水总向公安部门申请这个办理社保的一些资料，一些登记资料。问题应该是出现在他的年龄的认定上面。那可能是在三十多年前，在这个公安的方面的说法是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在当时可能办理迁移户口的时候呢，把他的这个年龄填错了，出生的日期填错了，导致呢他这个现在年龄就可能跟办理社保的年龄呢就跟他实际的这个年龄差了一岁。 因此导致他现在没有办法办理这个社保。那根据陈水总自己的讲法呢，他在向户籍部门，公安的这个户籍部门去申请把这事情改回来的时候呢，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公安方面的这个说法说，这个是一个历史的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现在帮不了你。那结果陈水总就在恐怕是在这件事情上呢，就哎，你说差了一年哈，对于有的人来说，哎，很多人很自然的想法说一年，那我等一等，可能也就等到了吧。但是对于陈水总这个人来说，他的生活确实是一个非常拮据的状态，也许一年对于他来说就是 非常的漫长， 非常的漫长。而且刚才这个哈森也问到说，这个社保究竟能够说你能够拿到多少钱？ 对啊， 香港的综援， 对啊， 香港的综援1000多块钱港，1000港币一个月，但是比起香港的物价水平来说，可能1000港币也不是太多的一笔钱。那我觉得基本上你可以用这个标准来理解内地的一个社保，就是它其实会有一笔这个可能我有听说过200块钱500块钱的这样的这个补助，但是真的也以一般人的或者以厦门这个地方的消费水平来说，不会是一笔太大的钱，但是对于这一个处在绝境当中的人来说，这笔钱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他走上这条路一定是原因非常复杂，可能就刚才讲说的，他最后被这个政府部门踢皮球，没有办好社保，可能只是中间很小的一部分原因，甚至连导火索都不能说。你不知道他每天在家庭遭遇到什么，我觉得有可能他整个人现在看起来，不是有些报纸去试图还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哈？我们看到就是他在一个世俗社会当中非常失败的一个人。你说从他下乡后来回城，一路上这个生活又非常拮据，到了中年40多岁娶妻生女，然后工作又没有着落，就整个人是非常失败的。然后后来呢，又大家分析到他到底是跟别人的关系怎么样，去采访他的邻居啊，采访他的亲戚啊，邻居觉得非常意外，就是尽管觉得这个人平常是沉默寡言，特别喜欢跟人吵架，就话没说几句呢就跟你大吵起来，然后呢也是关系大部分人都不和睦，甚至跟妻子和女儿可能都关系都比较疏远，说跟他女儿会争着电脑上网什么的，他女儿是高职毕业吧，说找工作他也是冷嘲热讽的说你行不行啊什么的，然后经常跟女儿也大吵，到最后他身体也非常糟糕，听他邻居讲就经常听到半夜他非常巨大的咳嗽声，而且是咳个没完，就感觉要把肺都咳出来似的，所以你会看到他最后的生活是非常令人绝望。而且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根本是因为他从心理上的角度来讲哈，是失去了所有人的支持，就他完全感受不到一点的温暖，一点的关爱都没有，然后走上绝路。但这个这个现在事情出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动机的猜测呀是非常大的篇幅占据，然后当然说他的这个社保因为没有办成，我觉得有可能也是一面之词。因为你看现在的微博上，大家当然你说事件爆发之后最受关注的是这个犯罪人他的这个动机是什么样，但其实你说他真正办理的过程是什么呢，还要想要听到另外一方声音才会显得公平。我觉得 其实我蛮同意樊叔的说法，就是陈水总呢，他可能如果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得到了不同部门的一个帮助或者是协助资源呢，他的未必会走到这条路的。比方说他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政府的部门可以帮他做找一些比较简单的比较基本的一些工作可以维持他的生活，然后呢如果这个情况在香港的时候他还没有找到工作之前可以申请这个综援， 综援， 对对，综援。如果呢这个陈水总真的是当中有一些忧郁症啊精神病什么的，其实他可以去公立医院去求助，但是呢，在国内的情况我就是不太了解，就是他除了这个社保之外，他还有没有其他的渠道可以拿到一些帮助的？ 这个哈斯或者说樊素，你们刚才说的，哎，如果有人来帮他，是不是最后就不会这样了？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 对， 那恐怕有很多接触过比如说上访的这个访民的记者，他就会认为其实对于像陈水总这样的情况，经验上来讲并不是说不同情他，但是经验上来讲你并不是帮他才可以解决他的问题，或者你对于陈水总你会，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他就是已经是被整个社会是抛弃了， 或者说以一个中性的说法，他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失败者的一个典型。 嗯， 我这个失败很难说是不是是多大程度是他自己的原因，多大程度是历史的原因，多大程度是今天社会这个制度的原因。我们看他这个，你看他的这个经历，他上了初小，初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的标准小学三年级。 嗯， 就是他那个年代还分高小和初小嘛，小学三年级的水平，那。70年他这个赶上，你看这个赶上70年去下乡，83年回城，没有工作，现在呢一家三口挤在30平米的居室里，基本上中国社会所有可以遇到的问题都给他遇到了。 嗯， 住房的问题，就业的问题，历史上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文革当中这个人民这个迁徙的问题，那到现在还有一个城管的这个事情，所有我们今天可以在新闻当中看到的所谓这个社会的矛盾都在这个人身上，就所有最坏的情况都出现在他的身上了。 嗯， 你很难再去说啊，你真的去帮助他，你给他找一份工作可以解决这个事情吗？或者说你真的早在他去申请这个救济的这个社保的时候，你说如果当时真的有人给了他200块钱，真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我觉得这恐怕这200块或者说这个社保的问题只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不是说你把这一根稻草拿掉，这根骆驼这一批骆驼就会跑得快一点。 这个我觉得其实温森呢，其实因为现在陈水中的这个情况就是他好像是完全没有人帮助，没有人同情他，他被社会就是抛弃了。 对， 我刚才说的那些所谓政府的帮助只是给他一点希望，就能不能让他想的时候比较正面一点，我不晓得。 嗯， 但是呢我想呢，就是如果一个人在绝对绝望的情况之下他做了这个事情，任谁也不能够说他是错的，但是他完全是没有人帮助他，他自己就是每天在这个地狱下生活的时候，他肯定会想不开。 嗯， 突然间做一些正常人不会做的事情。 好，这个说到陈水总这个人啊，我相信现在恐怕在网络上的意见也是和我们在这里哈，这个意见分歧不小。有的人认为他值得同情，有的人觉得他就是一个恐怖分子，有的人呢觉得他是一个病人。 嗯，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会关注到这个陈水总，乃至陈水总为代表的很大一部分社会非常基层的这个群体，他们的这个精神问题恐怕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好，我们休息会儿，三立话新闻继续。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话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 陈 总。 刚才我们就说到陈水总哈，对不起，这个陈水总这个名字一听就是这个讲闽南语的，所以让人想到陈水扁这个名字。陈水总这个人，大家现在在微博上面，在第一时间，因为有很多人表达他的同情，引来了另外很多人的愤慨，觉得这么一个恐怖分子，一个杀人凶手，把47个无辜的。我不知道现在这个47人有没有算进他自己在内哈，40多个无辜的市民就一起跟自己带走了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会有人对他表达同情？那这里就有一位这个在微博上面经常接触这个上访者的两位记者啊，他们有一个解释，他说呢，有一个是应该是财经类的，这个李奇燕在财经，他说呢，我帮朋友处理过类似陈水总的案例，这种人的心理特点呢，是内心有一个绝望的人格，分不清善恶，只分得清我与非我，分得清猎物与强大，他的敌意呢是对整个世界的，然后谁最软弱善良无辜他就去攻击谁，他会把外界的反馈进行敌意的解读，并把累积的愤怒发泄给弱者。我们也报警，但警察说这种人管不了，只能够批评教育。另外一位刘洋硕说，常接触老上访户的记者就会明白，有些人不是被社会，而是被自己逼上绝路的。对这种人最好的做法呢，不是帮他们解决问题，实际上也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而是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帮他们找一个 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也不靠谱。你看之前那个四川地震的时候，不说灾区里面最不缺的人就是心理医生嘛。 嗯， 然后来灾民们看到心理医生都害怕，其实也觉得心理医生实际上对我自己的这个心理状况能帮得了多少，这个在中国也是存疑的。 嗯， 倒是你说你刚才讲的那些记者的观察感受，他可能跟一个心理学的另外一个这个词汇叫做什么反社会人格障碍 啊，好， 就这帮人呢，我也看那些犯罪心理学家他们写过一些文章啊，他说他们会是以伤害别人为自己一种乐趣，他是这样的一个犯罪类型，就是有人去研究过他们，如果你真的是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你还是会觉得他们这个人性还是有明显的是存在着，只不过呢他的问题的行为模式早就已经形成了，而且非常有可能不是说他犯罪那一刻才显露的，跟他童年的经历是有着很深刻的关系。我记得有一个案例，他说有个农村的这个犯罪人，他是把铁锹把他的这个村民就同村的人把他给这个用铁锹给他给砸死了。后来有人就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要用铁锹砸？他因为我小的时候父亲就是这么对我干的。而且他在把人弄死之后呢，你本来一下下去人家就致命了，他还给你再砸了20多下，人家就问他一下不就好了吗？他说为什么还要20多下？紧接着他说我砸得爽，就觉得我是在报复。他那时候他会把他假想成就不是那个人了，是他心里的那个报复对象，可能是他父亲或者是别人小的时候伤害过的人。所以这样一个人格的有点分裂的状态，你说怎么办呢？找心理医生有用吗？或者说对一般人来说，我觉得办法可能是远离他。 你这个疑问恐怕是说出了很多人的这个，或者说现在中国的很多人是不太相信心理医生的，或者说这次有很多人说来说，哎，陈水总他就是一个病人，他就是一个精神疾病的患者，从他的很多平时的言行，因为现在人已经在这个大火中一起烧死了，所以你没有办法，他之前也没有，恐怕没有钱去看任何的心理医生，你没有办法去看他的病历去了解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从他的这样很多的行为包括邻里的这个描述来看，很有可能是这么一个精神病的患者。但是大家仍然对精神病医生不太信任，我相信如果今天我们在不管在哪里有一个跟陈水总有相同遭遇的人，他即使知道这样的故事，他即使听到有人说也许你这是精神疾病的状况，他也不见得会因此而去看心理医生。 对，我不见得想把我内心里就最心底深处的那一面告诉你，这其实是非常难的。 大家对于精神病人的这个认识啊，或者对精神病的这个认识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的人会觉得你即使是精神病人仍然你是一个恶魔，你仍然这个是一个罪犯，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法律的这个规范的话，如果你是在精神病人，而且你是在发病的情况下犯罪的话，你理论上是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我有时候我看这个个案之后，我就跟香港的情况就会做一个对比。其实在香港以前也有试过，在2009年也有几宗就是精神病人就是在社区去伤害了他的孩子或者是邻居什么的。其实在香港精神病人呢，他们是怎么样处理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受害者他们的朋友或者是他们的家人，他们要特别的比较注意一下他家人的那个有问题的人那个情况，因为他们的观察是最准确的，因为他们每天跟他大家一起嘛。如果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发觉他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要带他去医院去看医生，但是我不晓得是内地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在香港呢，如果他看医生之后呢，就是被判定为有这个精神病的时候，就要进入这个治疗的那个过程。如果他情况是很严重的，他别需要关在医院。那如果他的情况是改善的话呢，他可以到一些中途的宿舍去训练他，或者是教他怎么样去融合这个生活。然后呢，就比较轻的一个情况呢，就他的治疗都差不多变回一个正常人的时候，他还要吃药，但是他可以回到这个社区去生活。但是呢，政府是有大概是8个小组去跟进的。是怎么跟进呢？就是比方说有护士有医生就是去盯他，或者是每一个星期就要他到医院去复诊 、 对，就是看他的情况能不能继续待在那个社区里面。还有就是要教育他的家人，就是还有他的朋友，就是告诉他怎么样跟这些病人去相处。 哈斯说的这个情况呢，我的理解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体制，我能够好像向社会这张 大网，一张安全网，能够把所有一个坠落所有坠落人都能够稳稳的接在我这个安全网里面。但问题是你看到陈水总这个人，他要去办一个社保，他的年龄都还搞不清楚，你怎么样去期待？ 那是不是在国内很多只是炸弹在、 所以对你这个 Hassan 这一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人就说了，他说某种意义上来说啊，这辆被炸毁的公交车就好像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大家都在同一辆车里， 对， 你有一个人绝望的话，我们其他人所有人都会感觉到不安。 对， 你这次这个事件，我就会想到说，你看一个，我如果认为他是精神病人的话，一个精神病人他完全落在了社保的这张网之外，没有人去关注他，那他做出任何的事情都是没有办法预计的。对不 对？ 没错，哈森讲的那个确实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一个成熟的社会他有一套完整的机制嘛，就这人我发现你有问题，我立刻就所有人跟上，我要怎么样解决你这个问题。但你说在内地，首先对于精神病患者，这次陈水总其实也没有认定他是一定是精神病患者嘛， 对， 但可能大家只是分析他的犯罪动机， 觉得 他 有可能 他的心理是有问题的，这个基本上是可以认定。但是你说精神病患者，这首先在内地，如果你指着一个人说你精神病吧，大家都会 觉得是侮辱他， 没错，是有人格侮辱的一个嫌疑。你说我觉得对于陈水总，如果在身边很多这样的例子，这样的人，大家怎么办呢？就不要让他孤独，也不要让他失去信念，你知道吗？就大家说信仰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宗教信仰的，就你得相信生活当中有些东西是值得你相信的，就你觉得生活是有希望的。另外一个，就不要在人群当中孤立他。如果他一旦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站在我的反面，也没有人在看重我，甚至家里人的冷嘲热讽，也难说是不是最后他发生这起这个纵火案的一个导火索。如果家里从来都是冷战的，或者是没有好言相向的，你会觉得我在社会上，我本身我也没有工作，我也改善不了家里的居住环境，我在家里可能天天被老婆孩子数落，说我老爸，说我老公没出息。那你说他从头到尾彻彻底底觉得是失败者，那他是确实觉得我生活在这个世上可能真的是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价值。当然这次的一个说舆论上，你说几年前那个钱明奇在江西的临川，他不是被强拆嘛，然后他就自己拿个炸药去把这个几个这个公检机关给他炸了，虽然最后死的也是平民，大家当时候的舆论导向是什么？说他炸得好，你知道吗？他自己把自己比作 董存瑞，是有不少人这么说。 但这次我们发现没有，基本上你在网上即使是同情，但是大家也分开说，同情是同情，但是这并不能代表对他本身纵火，尤其是伤害平民的这样一个谴责，这个是没有办法逃的。 这个、 一宗是一宗， 这个就好像像美国波士顿爆炸案之后，很多人对于美国这两个恐怖分子的这个讨论，你说这确实是悲剧，不管对于受害者来说，对于施害者来说， 任何理由都不是你伤害无辜的理由。 对， 这是一场悲剧，并不证明他是无辜的，但是你必须要承认，这对于这个凶手或者说受害者都是一场悲剧。因此我们来看到是说，这个精神病人在中国的这么一个是属于一个失控的一个状态。但另外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关于这些弱势群体的精神病的这个定义往往会引起很大的争议。比如说北大的教授孙东东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言论，是说这个老上访户 99% 有精神病。这句话出来之后呢，在当时哈，这应该有起码有五年了，这句话当时出来了以后呢，就好像这个今天你有的时候环球时报这个发表的一些这个类似的这个观点啊，会被大家批评为政治不正确。就是你认为你这是对于上访户的一种再次的践踏，对于这些维权者的一个再次的践踏，所以说呢，大家就不愿意去相信上访户他有可能存在精神疾病的这个问题。那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你说对于很多的这样的维权的人，上访者或者在社会底层生活的人，他们确实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同时他们会不会因此而产生精神疾病？我觉得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他们可能真的是有这个问题，那就需要解决。那解决的问题，就像之前有一个精神病的这个防治法，就是关于怎么样把你送进精神病院里面，这个在操作上面有很大的争议。很多人担心，如果说我把这个口子放得太宽，我执法机关有可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把你送到精神病院里，就把精神病院当做一种变相的监狱， 收容所， 变成一个收容所，这也是一个很多人担心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你说真的，在现在中国社会这种人力、物力、财力，包括这种思维的这个条件下，真的没有可能 这个防治这些潜在的精神病人啊、做出这样危险的举动吗？我觉得完全有可能。看新疆、新疆之前发生这个恐怖分子这个袭击巴楚的这个事件，它是什么呢？现在叫网格化维稳嘛、这个社区的警察加上社区的工作人员就基本上是全天24小时在巡逻的。你在家里干什么，你要是有危险的信号，我早就发现。当然这是针对恐怖分子使用的方法。对于这个同样的网格化的这种这个安全的机制，其实我觉得对于精神病人也可以适用啊。对不对？我不是在建议啊，我必须得说明，我不是建议剥夺他们的权利或者以违法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任何的这个干预。但我是觉得出于一种安全防护的这个目的来说，这样的这种模式应该是有的。 我觉得这样一个模式呢，你很怕会这个矫枉过正， 哎，这很容易出现，确实哈。 所以我觉得最根本还是你平常就人跟人之间的交往，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底线？可能言语，我想起马加爵当时，你知道吧？马加爵他把他几位室友全给杀害之后，本来说隔壁寝室还有一个同学，他也想杀，后来他一念之下就放他一马。为什么？他说他帮我打过一次饭。其实你说这种他人格他有孤独那一面的人，就心理上有障碍那些人，谁对他好他是记得非常清楚的，就可能非常非常微妙的一念之下，他就动了杀念，或者说我就放你一马。 哎，但是你说的这次 BRT 厦门这个爆炸，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报道说是陈水总带着他的这个纵火的工具，来来回回在公交车站走了几趟，找到一辆满员的车他才上。你如果说这个他真的要对谁留有善念的话，他也没有施展 空间。所以我说应该大家关心的是他那一天出门前他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或者说他那一几天他遭遇些什么。现在我看到的东西我觉得还是会有一面倒的倾向了。 反正人也死了， 但是 你说什么说到什么都随 便你说。但是你实际上这样的案例一个一个我觉得都不能放过，尤其是现在他们这样一个心理状况，你说现在大家反而有一种消费这个犯罪动机的感觉。但其实你说要冷静下来，等所有的舆论平息下来之后，他必须做一个专业的社会学也好、心理学也好，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研究的案例，一定要跟进的。我觉得这些 是我昨天看了一个纪录片啊，这个 NHK 做的，这个叫做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这个在日本的东京啊，也曾经发生在这个秋叶原，一个青年就是走在街上、无差别杀人，就是见到人就捅啊， 拿着刀。 这个案件我觉得在日本也是引起了类似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那确实有人去把它做一个很重要的 case 啊，来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我们休息一会儿，接下来回来呢就来谈一谈在中国之前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哈、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相关性。休息一会儿，三立华新闻待会儿继续。 夜里出现，是为着让曙光消散了便算。我也害怕光线，你不需一个变算。 星星粉碎了留痕迹，一早知愿望说绝情，不要乱碰那次伤口太深，越痛越要分手。只可惜当回忆通通记伤，连真心都多伤，就怪我的求生声音太响，难让你到天上。若有天你望见世间可以着亮，原谅我 真想生活太紧张，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谢谢。 好，这个说到陈水总这一次在厦门 BRT 啊，刚才我看到有听众在问说 BRT 到底是什么 ？BRT 呢？这个英文缩写是这个Rapid Transition 哈，这个就是快速公交。其实我知道在杭州哈也是有 BRT 这样的，它基本上就是说给公交专门辟出行驶的路线，那它的这个车的承载量也会比较大，因此呢，作为城市当中一个比较快的公交的这么一个 而且便宜，中间不堵车， 对对，它主要是最大的好处是不堵车，但是也有一些相应的工程上面的问题，比如说我看到这在这个救援现场，它的这条这个它是在高架桥上发生的这个爆炸，因此呢，这个高架桥是一个基本上封闭的状态，你救援人员也很难上去，很难上去，我就不知道在这个问题是不是给伤亡哈造成了一点的这个影响。那从这次的案件，我们再去看到类似的案件，在公交车上纵火，其实大家很容易想到，在2009年6月5号的时候，哎，日期都差不多，在六月初最热的时候，成都发生的当时这个叫做张云良纵火案，在公交车上，来自江苏苏州的62岁的张云良纵火，造成27人死亡，74人受伤。在这个事件之后，我现在还有印象，当时这个网络上这个救生锤就热销，还有这个开始在公交车上配备这个砖头的，说这个在关键时刻可以敲碎玻璃的。这是从这件事情开始，公交车纵火进入大众的视野。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陈水总是不是有模仿的这个动机，但是这两件事情很容易被人家想到一起。有一个共同点是，当时2009年这个65公交车纵火案的张云良也是有类似的这个背景，两次生意之败，家庭不和睦，没有亲人朋友的关爱，导致心理扭曲。 其实我看了这两宗像类似的公交的这个灾难呢、在我说是灾难，其实如果真的是发生的时候，如果你在公交要逃出来肯定是很困难的，你知道在公交上就是挤得很紧，就是人跟人就贴在一起， 是， 所以呢其实我想的就是这些问题在爆发之前就是大家就已经要工作了。当然我刚才跟两位谈过，就是内地的精神病人的对待或者是治疗方面内地的情况是怎么样，但可能没有那么成熟，就是尽管你发现他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人家也觉得哎，这不光彩的东西不要谈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如果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有问题有这个倾向的话，你可以观察得到的。比方说他最近他写了什么东西，他跟你谈了什么东西，就是你要多一点去关心他，就好像是樊素刚才说的，如果这是人他在生活中 陷入孤独， 对，孤独完全没有希望，完全没有人理会他的时候，他肯定就自己 就进了自己的世界，他认为其他人都是敌人的时候，他就会伤害他了。嗯、所以我觉得这是在事件爆发之前就要开始工作。 嗯，你说到这个成都那个案子，我记得当年一出来之后呢，马上成都也是反应很快，他立刻对于成都整个巴士的这样一个安全标准和他整个车身那些设计，他是做过一些调整的。嗯、后来还在上海，他们是有几款车让普通的市民去选，他说你们是愿意这个拉的那个。手柄啊，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其实在外面是方便救援的、 嗯、 而且当时 里面的方便你自己打开， 而且当时他们是选择说如果是有一种玻璃啊，就你打开是整块玻璃可以打开的话、 嗯、 这其实是方便大家逃生的嘛、 嗯、 像现在这次逃生呢是中间有人把窗户给砸开 了，打破 了，对，打破之后呢，但是发现我出来的时候我整个腿就夹在那儿，可能人也多、 嗯、 就弄得逃生呢你最后可能是没有争取到完全的时间、 嗯、 所以这次的整个的这个车身的设计啊，很多人就说是不是它有安全隐患。首先你看它的时间、 嗯、 十几秒钟整个火势就蔓延到整个车厢， 对， 然后说它人因为是人为纵火嘛，人家就分析专家说因为它这个点燃汽油，所以就导致火势的迅速蔓延，撤离难度就非常大、 嗯、 大家就开始怀疑说你这个车子本身的安全有没有一些问题、 嗯、 他们说跟这个车本身的安全可能没有多大关系，关键要加强安检、 嗯、 于是呢我们看到今天北京就有新闻，立马因为厦门出事了、 嗯、 然后北京整个的这个路上的交通系统，这个公交系统就立刻加强安检，就各种液体啊什么的、 嗯， 所有东西都要拿到那个过道上捡一捡，然后那时候大家就翻看以前说安检之后会有哪些争议，有的一个是担心卫生问题，你知道吗？ 啊，那个安检器比较脏， 辐射问题。第三个，有的人其实他也不作为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说有的人我坐地铁，我就是为了快嘛， 嗯， 我一每次安检，你中间耽误了多少时间？还是有的人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之后呢，发现。有些真的是可疑东西没查出来、 啊、 我普通的良民 这是很有可能的， 我普通的良民、嗯、你就给我设置重重障碍，大家就搞得非常的不开心。 之前有网友去实验， 对， 真的有带着煤油还在北京啊、嗯、带着煤油 故意找茬，这是 最他带着煤油最后上了地铁了， 是吧， 查不出来。 所以就有人去想、 嗯、 你说香港地铁包括国外他们在巴黎什么纽约什么的、 嗯、 也都没有 见过，他没有安检， 带地铁有安检，然后大家就疑问、嗯、哎，为什么香港的地铁没有安检，可是你从来没有听说过、 嗯、 在香港地铁有人去纵火去爆炸，没有 卧轨，有的时候听说哈。 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很多这个巡逻的警察、便衣，就跟坐飞机似的。 对、 嗯， 他说，因为他便衣呢，不光光是在地铁里面、 嗯， 他在香港的大大小小的街道上， 嗯、 他都有便衣的、 嗯。 就这样的好处在哪儿呢？他其实又是在保卫着你的安全， 嗯、 但是对你日常生活，人家一点都不造成困扰 啊、 嗯。 安检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哎，这个是不同的安检的这个思路。 嗯， 北京应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08年奥运会之前， 嗯， 全面的推行这个地铁安检，基本上你大包小包的哈、 嗯， 全部要过那个安检机。 所以在中国是非常担心，你说一旦出事儿、 嗯， 立刻就矫枉过正。 嗯、 但实际上，如果你平常的工作做得扎实、 嗯， 你的这个车身设计就真的是按平民我们这个票选的、 嗯， 我们选择是最容易逃生，你最容易救火的。那可能现在整个就不会导致47人伤亡这么一个重大的惨剧、 嗯、其实我有一个看法，就是大家在乘这个公交的时候要提高这个警觉，就是你不要总是望着你的那个 iPad 什么 iPhone 什么的，因为你问到哪些人带一些艺人，就是 可疑的人， 可疑的东西，你可以抽到哪个味道的， 对， 好像这个情况 这次嗅到之后大家没反应的， 对， 觉得哎， 怎么可以没反应呢、 好，这个最后哈，有一点这个补充信息的，就是关于这个案件的到底啊是不是陈水总做的。说实话哈，现在我有看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当然警方认得很定、 嗯、 就是陈水总干的，已经认定了， 他证据也不公布，但是一句话、 嗯、 你说我什么都没说、 啊、 就表示我什么都说 了。这个当然这个警方是最有权威的，但是哈、 嗯、 也有人从其他角度提出，比如说有工程师哈就质疑说这个火势在这么快的时间内把整辆车都烧毁了，十几秒开始爆、 嗯、 然后十分钟之内整辆车都烧没了、嗯、为什么烧得这么快？有的人质疑，哎，是不是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这辆车本身是不是有问题。那另外也有人去考虑到一些善后的问题，比如说赔偿。 对， 我有一个问题来着、 嗯、 陈水总的家人会不会得到赔偿？ 他的家人为什么要赔偿呢？ 他也是这个事件的 受 害者， 但是他是犯罪嫌疑人啊，应该是罪犯本身。 那这个就是，如果说啊，我们假设这种情况，如果陈水总的这个家人去打官司的话，警方也许就有必要把这个证据证明陈水总是凶手的这个证据得公开。那包括其他人的这个赔偿的问题， 这个发生类似的事件，你真的不幸遇到了事件，谁来赔你，赔多少钱，我觉得这恐怕也会是一个后续的一个问题。 没错没错。 好，这个是留给大家去自己去 观 察了。好了、 嗯。 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全媒体有话直说的这个环节呢，诶，大家上个星期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照片。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第一夫人彭丽媛在这个出访墨西哥的时候呢、嗯、有一张照片，诶，彭丽媛拿了一只白色的手机在那边拍照，诶、嗯哎、眼尖的网友。这个网上经常识别别人， 没错，我一看这个照片我就立刻放大了，他用的什么牌子 啊？一看就是一个苹果 iPhone5 iPhone5 那结果呢就出了一个什么事呢，美国的安全机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哈，就爆出了一个窃听的丑闻，说这个告密的人现在就待在香港、嗯、啊，这个叫 Snowden， 这个叫这个是生猴，生猴在香港，他就爆出，他说美国安全机构有这么一个技术，他可以访问你的 Google 的账号，嗯， 好像英国也有， 苹果的账号，雅虎的账号，那对啊，你使用苹果手机，很多人我不知道这个彭丽媛是不是这么用，但是会登录自己的苹果账号，因此呢，也许你不知不觉之间，你拍下来什么照片呢？哎，你这边前脚拍下了，后边美国的安全机构全部把你的这个手机上的信息就给看到了。那不光是像国家领导人了，一般的平民老百姓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哎，你下次这个冠希哥恐怕这个照片就往别的地方就要流传了。因此，出了这样的事情之后。你会不会担心你手机的安全问题啊？你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有人说选择国产手机可能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嗯，真的是这样吗？好，欢迎你打电话。 或者你觉得第一夫人该不该换一款 手机？对，你会不会建议这个彭丽媛换一下她的手机？就我看到有国外的报章就说彭丽媛应该换自己的手机了，这个不太安全。奥巴马啊，奥巴马花了1800万美元改造了自己的那个黑莓，嗯，让他只能够给10个人发邮件。我们说你通常改造手机让这个手机越来越好用吧，它是让自己的手机越来 越 没用。 好， 好，欢迎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下个听众1872346，马上回来。 北京天气这么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琦， 我是樊素。 你的手机安全吗？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年之前就有一部电影叫做《手机》，当时就这个葛优说了，这个不是手机啊，是手雷啊。那现在这个手雷呢，还是一个外国遥控的手雷，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机构可以访问到大量谷歌和这个苹果的手机账号。那你基本上很多人哈，我自己比如说用手机的话，你的通讯录， 对， 还有很多的个人资料，包括邮件，都是和你的这个账号挂钩同步的。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我拍的这张照片已经被它上传到这个云端了哈。 是，而且说美国最大的这个通信商之一维里森通信公司，每天呢会把数百万的通话记录交给美国国家安全局。 嗯，好， 所以这是一个对民众的隐私非常大的侵害。 你的手机安全吗？我们来听听今天我们的听众都是什么样的意见啊？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向听众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扣一的功能。 嗯，好，首先是来自香港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喂，哎，你好， 哎，您好，您对自己的这个手机安全有什么样的这个关注呢？ 这个手机安全的问题呢，因为我最近出了一个事情，就是美国情报局那个窃听这个事情啊，嗯，但是奥巴马也出来澄清，他说只是对一些这个通话的长度和这个信息的检视，没有听具体的内容，而且只是针对一些比如说恐怖啊主义倾向的一些人进行一种监听啊。那我觉得我对我手机的安全我是这么看的，我当然不想我的手机被窃听了啊，但是如果作为一种安全的原因，我的有些通话的时间或者这些比较粗略的内容被他们知道的，我觉得也不是一件什么大事情。我会怎么说，尊重或者服从他们这个国家安全的这方面的考虑，但是我不希望自己的私密的内容被监听，我也相信政府是不会做这方面的 您相信这个政府会有它的准则？这里应该是指的是美国政府。 啊，对对。 嗯，好的，谢谢。 我相信中国政府应该也会有这一个准则。 嗯，好，非常谢谢香港刘先生。刘先生说他对政府有这个信心，我们来听听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信心哈。湖北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陈先生，刚才这个有这个听众就说他对政府有信心，您同意吗？ 对政府有信心。 嗯，他是觉得这个美国政府不会滥用他的这个权力或者说这样的技术，您同意吗？ 我其实这个不同 意。嗯，为什么呢？ 这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本来就是利益竞争，他用什么手段，这个东西我们根本就不清楚。 嗯。那您会担心自己的手机安全吗？ 简单担心啊，现在信息到这个样子，就国家就是一个普通的黑客都可以把那个什么各种信息都可以窃取到，何况国家如果要是真正想动起手来了，什么都不知道呢。 嗯，那您自己平时用智能手机吗？ 用。 您在用智能手机的时候，您如果有这种担心的话，您会有什么防范的措施吗？ 嗯，就是像不把自己非常敏感的信息在手机上面发送啊什么之类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个是湖北的陈先生哈。陈先生说不要把自己这个敏感的信息放在这个手机上，要是听取这个意见的话，有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河南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马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手机安全的问题？ 啊？ 您怎么看这个手机安全的问题？ 这个手机上出现问题是吧？ 手机安全的问题 、嗯、这个美国的情报部门， 能不能 一个人窃听？您如果是用苹果手机啊，或者这个谷歌的 Android 这个手机的话，哎，您要是拍了什么照片或者说通话讲了什么内容，美国情报机构全部都能够查得到，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肯定了，肯定是有问题了。 嗯，那您会有这个任何的防范措施吗？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最好是在发展自己的国有这个手机吧，尽量避免用采用这个苹果了，你说。 所以我可以问一下，您用的是国产的手机还是这个进口的这个手机？ 我用的是那个国产手机。 您用的国产手机，所以您会觉得国产的手机比这个国外产的这个手机更安全吗？ 我以前用过这个诺基亚手机，诺基亚3120吧。用的时候，这个打电话或者这个时间哈，有时候会出现串线这个情况。另外在拨电话的时候呢，它那个拨那个前三位数是吧？你比如135或者136是吧？ 嗯， 它都能给打出去。但是它你要拨，你比如说135多少多少是吧？ 嗯， 你要不是136，照样可以打出去。另外这个好像根据的手机的，特别是那个前三位数135、136，可以变成个156也可以打过去，但是感觉到不太安全。 打过去，您的意思说是打给同样的人吗？ 嗯，他不是打给同样的人， 哦、 但是他显示那个号码吧，还是你的号码。你比如说你是135是吧？ 嗯、 我拨个136、137或者139，哎，都显示是你的名字。 啊、 哦，我和你通话，很可能我都与另外一个人通话了，但是呢。在上面的名字上显示还是你的名字，这样 哦，是这样哈。这个河南的这位朋友用的这个手机非常的神奇啊。但刚才提到诺基亚的这款手机，据我所知应该不是智能手机哈，所以应该不存在这个账户被访问的情况。 哎，所以大家 有可能通话被窃听，但账号不一定 对，会有疑虑说，如果真想窃听，他不管你用的什么手机， 真 都有办法。 这个电影里面的情节非常的厉害，这个基本上跟你用的什么牌子的手机好像没什么关系。湖北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喂，何先生。 哎，你好！ 哎，你好，您怎么看？刚才有人说这个国产手机可能就比较安全一些，您同意吗？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这样行为而言，对我们普通的用户而言，我觉得这个安全性的考虑呢，可能隐私性的考虑呢，我觉得我个人而言啊，我倒不怕说有人窃取我的信息或者怎样，但是我真正怕的是什么呢？真正怕的是现在对于手机而言是骚扰问题。 怕这种贴小广告的。 对，所以我觉得你暗暗的偷着我的数据或者信息，可能对我来说倒没有真正的危害，因为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的话，你的 能有多少有价值的？ 没有秘密可言， 没什么秘密、 啊。对，我就是怕定点就找上门来的这种骚扰，明面暗里的骚扰，这倒是最有可能对于普通家庭而言会面临比较大的危险。我是个人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好，这个何先生也点出另外一个问题啊，确实像比如说我们这种平头小民啊，都我手上也没有什么军国大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倒是美国人还不这么想。你说其实窃听这个丑闻不是今年才有，2006年、2008年美国都有。当时2006年，美国民众一知道啊，美国这个国家安全局原来秘密，他每天会收到2亿的普通平民的这个通话记录，美国就有民权组织把他们给告上法庭。 是。 后来布什政府其实也对这个事儿没完没了，但是最后说我有非常坚定和扎实的法律。基础民众也拿他们没办法、 啊、关键是2006年的时候这个美国的气氛啊，还是这个反恐压倒一切，现在这个气氛有点不一样、长沙的穆先生，穆先生你好。 哎，你好。 穆先生您怎么看，您手机里有秘密吗？ 我手机里我觉得对国家有害的那个东西的秘密没有，但是对我个人有影响的一些秘密还是有的吧。 啊，那您千万得藏好。 是的，是的 啊， 这个就像以前那个电影那个手机里边说的嘛， 是 这手机就像手雷一样。 是，嗯，那您这个手雷，您怎么样这个保护它呢？ 保护，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特别没办法的一个办法，就只能去下一些手机的那种防病毒的软件什么之类。但是呢，你也得确保，你得相信那个软件制造商。 对， 像连国家都不可以信任的时候，你就觉得一个公司难道比那个国家还值得信任吗？ 是， 所以就会让人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 啊！真是、啊、这个软件，很多开发这个手机防病毒的软件商啊，本身也让人觉得有一点这个面目模糊哈、啊。 对对对 啊，这个所以这么说来就是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只能是任人宰割吧，应该是。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你不用它，然后你或者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把它电池拿下来、 嗯， 它里面没电的时候，可能是最安全的。 嗯，啊是，但是谁没事经常拆这些手机电池？ 我还真的听说，在香港正 好。先谢谢长沙的穆先生， 谢 谢 您。 好，再见。 真有人开会的时候呢，说防止窃听，就把手机一律拿到外面，他们不知道他装了什么装置可以窃听你开会的内容。 这个不一定是这个手机会被窃听，有的人为的这个奸细。 对， 你带着一个开着通话状态的手机也可以变成窃听器。 但你说普通人可能对我的秘密说我没有这么多的隐私， 有人觉得我没什么秘密， 国家机密，但是你会觉得很怪啊。比如说我跟男朋友跟老公这甜蜜的恩爱的那种枕边话、你也拿到国家机密， 而且你有的事情你 不怪吗？ 万一有一天你就发达了呢？万一有一天你就发达了呢？这个把柄就被别人捏在手上了。 我估计审的那个人应该很嗨，你看每天看了那么多这个不可说的秘密， 哎，真是，看来这个靠谁都靠不住，哎，咱们还是靠自己吧。嗯，能不用手机吗？我倒是在想， 也可以，荒岛吗？荒岛陪读的时候可以不用手机。 好，咱们努力哈。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也感谢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再会， 拜拜。 独自开着车，载着熟悉不过回家途中，空着的前座仿佛路没尽头，房里你睡过的双 现在是